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我领你尝惊喜，坐梦一下车闲谈，红星枝头吹一闹，丽华细雨连阴天，上头绿衣签儿，长亭湾古道边儿，芳草碧连天儿。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儿。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由北京市科委设立的以增绿减霾、健康你我为主题的社区科普体验厅，近日在顺义区免费对外开放，来听报道。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华喜汉庭社区的科普体验厅。 在顺义区胜利街道华喜汉庭社区的科普体验厅中，讲解员聂丽君正在为大家介绍防霾减霾的知识。作为一名社区工作人员，在社区科普体验厅设立之初，他就主动申请来为参观者介绍相关知识。 对于我个人来说呢，我是比较喜欢科普知识的，所以我就第一个去报名，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呢，让大家一同去了解科普。 今年64岁的社区居民王志祥说， 我就住在这楼上，所以说来这儿特别方便，要算今天得5次了。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个社区科普体验厅大约有86平方米，以增绿减霾、健康你我为主题建设，分为感受危机、自我防护、绿色生活、科普书吧和虚拟现实体验5个部分，一共有12套实体展品。其中参观者在虚拟现实体验区可通过人机互动和亲身体验的形式，了解大气污染和防霾减霾的有关知识，并在虚拟森林中栽花种树。 我头一次体验确实不错，我想孩子一定很喜欢也。 科普体验厅项目负责人、华喜汉庭社区党支部书记王海波介绍，自3月2号正式对外开放以来，华喜汉庭社区科普体验厅组织和接待各类科普体验活动3次，培训社区居民200人次。 以这个科普体验厅为契机呢，我们呢也是会逐步的组建科普的志愿的服务队，为这个辖区居民呢做出我们应该做的贡献。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伴随北京读者60年的北京晚报今年迎来了60岁的纪念。昨天，以见证初心60年为主题的北京晚报创刊60周年展在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举办，展期将持续到本月31号。吕寿坤与早期水墨运动展今天在中国美术馆开展。吕寿坤被誉为香港现代水墨运动的先驱。这次展览从香港艺术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与吕氏家族挑选51件代表性作品，展示了吕寿坤前瞻而宏大的艺术哲学，并呈现扎根传统而突破中西藩篱的力作。理查德·迪肯新雕塑展明天在798北京公社开展。理查德·迪肯是英国重要的当代雕塑家，他代表性的开放结构雕塑曾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公共空间当中。意境同行2018中澳当代艺术展正在798粤美术馆展出，展览涵盖国画、油画、版画、丙烯、综合材料等类别，希望为观众呈现一种诗意的境界。昨天由上泉美术馆推出的艺术方舟艺术市集在北京宣布，今后将通过打造平价市场，让大众买得起新秀艺术家的作品。艺术方舟艺术市集目前已经签约100位艺术家，收藏约300幅优秀作品。本月23号到27号，艺术方舟艺术市集国内巡展第一站将亮相北京1+1艺术中心。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14点04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下午本市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光照非常充足，气温适中，有利于交通的出行，适宜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今天夜间天空云量逐渐的增多，天气转阴，预计啊，双休日期间，周六受东移高空槽的影响，天色比较阴沉，南部地区呢将有零星的小雨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气温下降，天气阴冷，请注意添衣保暖。周日 就转为了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有比较明显的回升，适宜假日的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5%。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70%。 接下来马上进入非常温馨温暖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876。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各位做客我们的住在876，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嗯，大家好，我是浩洋。 哎，今天我们俩聚一块儿啊，跟大家说好事儿、 多好的事儿， 特别好的事儿。这事儿咱俩都知道， 是吗？ 有很多的朋友们也都知道，要不是他们那儿不会那么热，不会那么火， 哦， 都排不上队。听说 这么厉害？ 那必须的，必啊。那当然了，好事儿啊，都说那个你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我觉得好事儿以及重要的事情，那三遍都不为多。所以今天咱们继续来说一说，因为到了三月份，马上要进入到一个装修的黄金期了。来说一说，特别实在、特别实惠，而且特别能够让您省心的一个装修的方式。我们请来的两位嘉宾来好像介绍一下。 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间的节目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北京全包园家具装饰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蔡萌先生，欢迎 大家。大家好， 欢迎蔡总。 另外一位呢是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推广部经理傅媛媛女士，欢迎您。 大家下午好。 欢迎媛媛。两位都感觉累瘦了，蔡总是累黑了，你原来是累瘦了。最近是特忙吧？ 确实最近很忙 啊、 就是我们因为进入三月份以来呢，进入了全包园的店庆月， 嗯， 然后我们也是给到消费者很多力度非常大的这样的装修优惠啊。因为全包园呢，可能关注到装修的朋友们或多或少都会听到过这个品牌。 是 那么我们是2017年就去年成立的一个整装品牌啊。我们的定位就是这种我们叫超低空飞行。其实这个词儿呢，可能大家听起来会比较陌生。那换一个角度讲，我们是做的性价比很高的专门服务于刚需客户的这种整装服务。 嗯， 那说到整装呢，其实和传统家装是有本质区别的。那么我们其实是整装的概念是什么呢？是我们用平米来报价，一平米999块钱，80平米80000块钱。那包含什么呢？从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而且还送电器啊，是这样一个服务方式。那结合这次结合周年庆，结合店庆，我们也推出了力度非常大的，可以说是力度空前的这种优惠措施。 嗯 啊，虽然呢全包园经历了17年整个行业的洗礼，那么我们去年作为刚开业的这一年，开业当年我们在北京就服务了1000多位业主啊。然后呢去年我们在双十一期间也创下了非常火爆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高峰。 嗯 啊，因为当时我们推出了实木的这种爆款产品， 嗯， 把实木家具也做到了每平米999元这样的一个非常有性价比的这样一个价格。所以当时双十一还有11月12号恰逢周六周日啊，那两天店内人头攒动啊，名额一售而空，一抢而空。所以呢那个去年的这样的一个火爆啊，其实我们对于今年三月是有一定的心理准备的啊。我们也在三月份准备了更多的名额来给到我们的这个消费者朋友。嗯，但是呢 情况依然超出预期，依然远远超出预期。嗯，就是有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听到了我们这样的活动以后啊，找到了我们，打电话联系我们，周末到展厅。尤其在上一个周末，我们两天的销售额几乎达到了双十一那两天的1.7倍、 哦、 1.7倍啊、哦、所以这周其实周一今天周五到周五店内客流也是非常非常稠密的， 就是不仅周六日特别火热了、嗯、平时也都去的人特别多。 没错没错、哦、待会儿呢那个圆圆经理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具体的这个店庆的优惠内容。 嗯 啊 嗯， 那么现在呢其实也已经进入了我们三月店庆的下半场， 已经过了一半了吗、 啊、过了一半了、嗯、对，过半。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如果有听众朋友们准备装修或者要马上开始装修的话啊，不妨您关注一下 对 我们全包园的活动。 上周咱们做节目的时候有朋友还发微信说、嗯、你看就老大都来了是吧，你们再商量点什么优惠。 嗯， 对，你看我觉得就是说刚才这个蔡总也说了 啊， 现在这个可能他们之前也是遇到过去年双十一啊，所以在今年三月份之前可能也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预判， 是 可能大概这个客流会是多少。 对、 嗯、结果还是超出他们的预计。 对 对, 对， 我觉得这个就得拿出来说的说的。 哦哦，是， 对不对？ 是， 我觉得这个住在八七六这个节目吧 啊，有 它是有一定这个社会效应的。 哎呦呦呦， 我觉得多多少少肯定跟我们是有关系的，对吧、 哦、 对对对、 哎、对， 这个是不能否认的、啊、 这不能自吹啊，人家主要是产品好 啊，是吧？ 因为浩洋没去过、 嗯、对， 你没去过实地， 离我住的地方其实特别近。 对、嗯、离啊真的离你特别近，就在朝阳北路那边。 嗯， 对， 我们是应该是年前去年的11月份还是12月份我们去的。 嗯， 去那儿了之后呢，一进他们那个门啊，就有一个跟那个售楼处的一个大板似的，凡是已经签约的啊、 嗯、 就写上比如说哪个小区虚的，那个哪位先生或者哪位女士啊、已经成功签约了，然后挂一小红旗儿，整个那板啊，我看那板得有100-200人差不多，我具体反正密密麻麻的，哇，全是小红旗儿，就剩下那么几行了。我说哇、哦、这么火呀。那像刚刚我们在电梯里我还问蔡总，我说哎，咱那板是不是都已经挂满了？蔡总又换了一块新板，就已经一个板已经全部挂满了啊。 对， 反正我觉得这是这样，一方面是咱们全包园确实省事儿， 嗯， 就是去那儿您看了样板间您就知道，哦，我们家什么都不用管，999每平米我们就能装成这样，而且还有好多可以选择的项，就是这个家具我可以选择好多种颜色， 嗯， 包括这地板我也可能选择好多种颜色，您可以把它任意的搭配组合，大家就觉得哟、原来觉得装修是一大事儿，不仅大还是麻烦的事儿。 对啊， 现在就觉得哟，找了全包园那真的是一下全省心了，是吧？还有一个就是确实三月份的这个优惠啊特别的厉害。 对，其实你知道我刚为什么来那么一句吗？ 啊、 我就是想给咱们这个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这听众多谋点福利 啊！是， 这个 是。不过福利确实已经挺多了，原来就那三个一，三加一啊，就是一加 一 加一是大于一的。我们算了一下， 大于三 啊，大于三的，大于一是实话，大于三的，我们算了一下得好几千，是吧？圆圆先来介绍一下这个现在。因为是有名额限制的嘛，现在还能有吗？下半场我们要再定的话， 其实上半场的时候我很兴奋的跟大家分享我们三月份的这些优惠礼包、 啊、是是， 但是到下半场我其实有点小纠结，也有点小私心、 哦、 因为这确实很诱人，我如果说再跟大家分享我名额真不够使了。 哦，就有那说明还是有是吧？ 所以赶紧打电话订吧，400-606-8866，赶紧的。 哎，因为肯定有新的朋友，听节目啊，也来介绍一下这一加一加一大于那个几千那个是到底是什么？先来跟大家说说。 好嘞，这三个一是分别是3个1块钱，当这三个一块钱相加在一起的时候，远远大于3块钱、 嗯， 差不多可以约等于近似6000块钱。 对，差不多。 第一个一块钱呢，是您加一块钱，不是每平米加一块钱，是在您的装修款之外、 嗯、 只加一块钱、 嗯、 可以获得一个床垫， 嗯， 一个高级的床垫。 对， 然后您再加一块钱， 加第二个一块钱的时候，可以获得电视背景墙的铺贴。 嗯，而且是帮您装好哦。 对对，这第二一块钱，第三个一块钱呢，是在您入住之前，我们会为您的新家做一个全面的室内空气治理。 嗯嗯，原来之前我们专门有一期节目就聊这个。 嗯， 哦，就非常之专业，就是它跟那个。好像跟汽车那个有点类似，同理哈、 啊。对， 但是比那个就效果更好，啊，里边也是先蒸，蒸完了之后，然后它有一种特殊的什么药水还是怎么样的，是能够达到 这个。我做一下解释吧、 哎， 就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会问，就是你全包员其实用的产品是不是环保的？ 嗯、 这个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我们所有的产品从建材。到家具都是环保的， 嗯， 没有问题，我们也能够给您承诺是环保的啊。但是我们为什么还要送空气治理呢？其实不是说装完以后这个东西会形成这个很大的这种室内污染，导致甲醛超标影响您入住，而是说呢，咱们新装修的房子这些建材啊，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有害物质的释放， 嗯， 它会有一个挥发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很多消费者朋友们选择开窗通风。啊，自然通风的办法来去除这个室内污染的这些问题啊，但是呢，这个过程会比较漫长，可能会影响您及时入住新家。那么我们为了让您更加放心的住到新家里面去，所以我们在装修完毕以后呢，要送给我们客户一个空气治理。这个治理的步骤是，他先用蒸汽熏蒸。然后它会喷涂光触媒的这样的分解剂，那么这个分解剂呢，其实就可以把家里的有害物质，有主要是甲醛，把它降解下来。 嗯， 降解下来之后呢，其实比如说那个我们都知道啊，在一个400平米的库房里抽一根烟，其实你基本闻不到烟味儿。 是， 但是你如果在一个10平米的房间内抽一根烟，可能就会烟雾缭绕， 就该遭骂了。 对，所以呢，在您入住新家之前，因为您家里面是由这些全新的建材、全新的家具组合起来的这样一个空间， 嗯， 那么它有可能产生叠加效应。那么我们通过空气治理，可以让这种叠加效应降到最低，能够保证您在第一时间内就可以入住新家， 嗯， 是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嗯，这个是您就是报名了去，比如说我选择了全包员来给我装了，嗯，您只需要在999每平米的基础上加一块钱就可以免费得到这个了。 是总额加一块钱， 总额 不是每平米加一块钱。 对， 嗯， 就是总共只加一块钱就能有这么。 我理解错了 啊！真的， 我从我就因为我最第一期没来 啊， 第二期来的 是。 然后我一直理解的是哦，加上这个呢，就等于是原来是999一平米，现在变成了1000块钱一平米。 不是， 不是这样，是比如说我整个吧，咱按80平算啊，8万块钱， 嗯 啊，就将不到啊，8万块钱，我加8万01块就能得到这个东西了。 对， 哎，才搅过味儿了。 哎呦，这个名额还有是吧？ 这个名额是这样的，名额的话，大家现在可以拨打400-606-8866，来问一下我们的销售人员，因为这几天确实客户量比较大，所以 好吧好吧， 我们出来的时候还没有来得及问还剩多少， 好吧， 嗯， 或者去咱们那个展厅，我其实真的是特别推荐大家去展厅转转， 看一看， 真的看完了之后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咱们的展厅具体的， 我们展厅的位置在朝阳路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东侧，大家只要在导航软件里面搜索全包 员 就能够定位到我们展厅的位置。 对，我们呢这个也为了让大家能够算是先睹为快，就是先看一看啊， 嗯， 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里边输入三个字全包员，全包员啊，您就能看见应该是最近上的几款咱们的样板间的一些照片啊， 对，本月发布的新品 啊，本月发布的新品哈，啊，有几个，您看到，您可以看到五套，另外呢，其实还有几套呢，因为这个系统设置的问题，所以您暂时看不到，没关系，咱们下周的时候或者下周的时候，咱们再看其他的那些，您大概先了解一下这个样子是什么， 嗯， 回复全包圆三个字就可以了。 是， 刚刚是先说了那个，就是对我诱惑力最大的， 嗯， 就总价加一块就可以得什么背景墙。 嗯， 还有那个 空气治理， 空气治理， 还有床垫， 还有床垫，还有其他的优惠，圆圆也来说说。 有一个最新的优惠，这优惠是新鲜出炉的， 就下半场特有的是吗？ 特别好。 对对，这可以理解是下半场特有的。刚刚给大家解决了室内的空气问题，然后贴心的全包员呢还给大家解决水的问题。 哦， 水。 对，然后肯定这大家选全包员就冲着环保冲着性价比来的嘛。 嗯。 然后当然健康是第一位的了，空气解决了，那水呢，我们现在免费送您一个家用的净水机。这个、 是在厨房下边安的那种 小厨宝， 循环的那种， 不是小厨宝， 就是接到 就是循环的净水器嘛， 对对 对嘛，哦那个， 我其实这批货是昨天才刚刚到我们展厅的， 哎呦， 然后我当时就上网我拍了个照片，上网搜了一下，哦、价值3980，我都觉得送这个我们会不会赔呀、啊？ 结果呢？蔡总一拍板，不送了。 你跟蔡总都不说话，蔡总是默许的。 哦，现在这个也是加1块钱就能， 但是还是限量送完为止。大家要是真的感兴趣， 哦、 你也可以上网搜一下这个的价格，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赶紧订名额，400-606-8866。 哦，好好好，因为我看有的朋友发那全包员啊，三个字可能有一个字不太准确啊。 哎， 全包大家应该都知道，全是全乎的全，包呢就是女士特别喜欢的奢侈品包包的包包。 这个解释好。 圆呢是圆周率的那个圆啊，圆心的圆， 圈圈 圆 圆圈圈， 哎没错，全包圆这三个字啊，回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看到了。哦，这是有一个新的了，特别好，是在因为我们昨上一次节目的时候，我们不是还争取了一下吗？说再来点优惠、 嗯、 所以蔡总就决定再来点优惠，是吗？ 争取有效了， 对，有效了哈。 对，这是876上次的争取触动了我们。 哦， 你看看是不是？ 你看看， 良性循环。 所以我们又开始为难自己了，为难自己，成就咱们876的听众朋友们。 这是你们应该做的。你看有朋友问了，你看那个有这个出租这位朋友啊，手机号咱就不报了，说外地有咱们全包员吗？ 我们现在只在北京行政区域内来做、 嗯、 另外呢环北京的一些区域啊、像武清啊、廊坊啊、香河呀、 这些 大厂啊，对，涿州啊、怀来啊、燕郊啊，都是没问题的。 好、嗯、啊，这个忽闻水上琵琶声说了，我不想要背景墙，可以换别的吗？ 嗯，可以换别的，这个就您和我们的销售具体沟通，或者到店洽商就可以。 就是您看还有没有别的？ 也是1块钱，那也是1块钱是吗？ 对，就是可以置换成别的内容。那具体、 哦、 因为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想换什么内容， 嗯嗯嗯， 那就到时候可以来我们店内见面沟通吧。 对， 哎，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哦、 你比如说，就是说我家里有一个床垫，或者我家里有一个背景墙了， 嗯、 你说我这个我掏1块钱再来一背景墙，明显不合适。 嗯， 但是比如说我到其他公司，我说你有这活动，那我能换？他没，我就这三样 啊、嗯。 他在这儿还可以换。 嗯，这个是属于，不是说硬加给你的啊，这是你抢还不一定能抢到的。 对， 对吧？ 嗯、 人家名额是有限制。 是 啊，但是现在还有名额啊，打电话咨询一下400-606-8866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因为可能还是有通过大家问题能看出来，很多的朋友可能也是今天比如说刚刚打开咱们的收音机，刚刚听咱们节目，说哎，听到两位来了，聊到这个全包员了，可能对全包员这一次咱们的活动还不是甚为了解，刚刚说了几个优惠的政策、 嗯、 非常优惠的把最爆的那些点其实跟大家说了，其他的圆圆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嗯，行，那我就再给大家科普一下，我们三月呢，因为是全包员的店庆月嘛， 3月18号， 对对，3月18号是生日那天、 嗯、 是正日子， 是的， 所以我们这一整月都开启了店庆狂欢的一个 party 模式， 嗯， 然后从1号到31号这31天，我们会做足做满，而且把优惠放足了， 嗯， 然后。首先呢，我们就是把那个实木家具的这个去年双十一的这个经典，而且这个特惠团一上量就被抢空的这个经典延续到了3月份的生日月， 嗯， 然后包括3套实木家具样板间在内的全场9套样板间全部做到了999元每平米， 嗯， 是含全屋家具，括弧还有3套是全屋实木家具， 嗯 嗯，然后除了3套全屋实木家具以外，还有4套的样板间是我们在3月店庆月全新发布的，这4套样板间分别是欧式风格，还有简约风格，时尚明快风格，还有简美风格， 嗯， 这加一块儿就再加上那个，就一共有六套了，还有三套呢，是可能大家回复全包员可能也暂时看不见，那个是我们的，因为深受大家的青睐，所以是我们的保留曲目，是我们的保留菜。对对，这三套是从全包员到现从去年到现在基本上是没换过的样板间，因为它被点击率 好多人都喜欢， 对对对，然后这是第一重优惠，就是全场九套样板间全部999，其中含四套新品，含三套实木家具，这是优惠一。优惠二就是我们去年说的送家电大礼包，今年还是照常送的，但是送的量可能会跟去年不太一样，今年是送电冰箱、洗衣机，这是卫生间的两件大件帮您解决了，还有厨房的两件大件。 电冰箱你都扔，洗衣机扔卫生间，卫生间真大，你们家？ 对，在我们家是扔卫生间，我总不能把它扔客厅吧？ 好啊，电冰箱、洗衣机还有什么？ 对，然后是那个厨房的是燃气灶和油烟机，这等于卫生间和厨房的这四件大家电是帮您解决的，也是送的。然后我们价值10000元的设计费在这个月也是不收的，也是 免设计费的。 对，免设计费的。但是您放心，是设计质量也是不会有丝毫打折扣的地方的。也是有设计师、资深设计师给您从量房到最后出方案是一对一给您贴心服务的，这个您放心。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些1+1+1约等于6000，还有一个价值近4000元的一个净水器也是不要钱送的，真的。哎呦，我说的都有点心虚，我都怕我们名额后来再得追加，这我们成本包不住怎么办呢？ 没办法， 快打电话吧，400-606-8866。 就反正先预定一下， 对， 是吧？有的朋友也在问说，福气来了说，说现在我如果报了名，但是我装修的时候再装，就是我什么时候装修，我可能现在还没定，但是我现在趁着这优惠，我先把名报了，然后之后再装，这能行吗？ 这个可以， 可以， 可以，没有问题， 没问题。好好好，一会儿咱们关于这些内容呢咱们再聊。说完了这些优惠，说完这些爆款，可能大家都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一会儿咱们先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当然如果您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先进一小段广告。 没有你的心，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 谈什么心，快去看看咱家装修工地。 乘上我的手机，媳妇大人， 才懒得查你微信呢， 让你用我手机看工地，零死角零时差。 哦对，有人替你全包圆，你可省心呢。 我找了这么靠谱的装修公司，又省了那么多的装修，是不是应该受到表扬？ 哎，你找全包圆装修到底省了多少？3万？5万？ 你再猜。 难道更多？不就是999一平米，含实木家具，还送家电吗？还有更多优惠？ 这个月全包圆店庆家新品发布，超强优惠，限量登录，但是名额不多。 然后就让我眼疾手快的老公抢到优惠名额了， 于是秒省6-7万呢。哎呀，我说了做啊。 老公，么么哒，给你点赞。你看我妈那儿是不是也该装了？ 什么你妈？那是咱妈。400-606-8866，现在就给我丈母娘抢优惠去。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详见店内活动。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本月店庆超级优惠，限时限量，你可赶紧的！ 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跑遍北京城又回来了。 叨叨啥？这不是没错过优惠吗？ 999一平米，含实木家具，还送家电，80平8万，太划算！你非得再看看。 我不是怕主材不环保，怕工艺不达标，怕增项满天飞吗？ 这回比完啦，打脸不？ 400-606-8866，装修就找全包圆。 你别一说不过我就打岔。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这老头子， 想见店内活动。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 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876。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876，舒适有温度。 广州欢迎回来，住在876继续为您聊一聊咱们家的事儿。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浩洋。 哎，今天呢咱们来说一说最实惠的最省心的家装，就是去找全包员啊。这个好多朋友发来了问题，这样咱们先集中的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个浩儿妈说了，说全包员咱们的这个门店在哪儿呢？有几家呀？ 我们现在在北京有一个门店，在朝阳路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东侧，您在导航软件里面搜索全包员，就能找到我们展厅的位置，或者拨打400-606-8866，让我们的销售人员给您做个人工导航。 因为我们是去过，所以呢我们为什么一直建议大家去那儿看看呢？因为您去看了您就明白了，他们一进去第一层呢就是样板间，还有一个客户洽谈区，二层是样板间，然后呢，地下一层呢，就是他们所有的使用的这些建材，包括品牌，什么品牌的建材，包括建材的样式，现在应该比我们那时候去好像又增加了不少。 也增加品类了，然后也补充品牌了。 对， 而且新补充的品牌都是市场上的一线大品牌。 对，您可以到那儿直观的能看到这些细节的东西， 对， 所以一到那儿您就所有的问题全部都解决了。 对， 地方您记住了，或者您记着电话啊，400-606-8866，最简单的方式直接输入全包员就可以了。那个小崔问了，承德能做吗？ 承德可以啊， 也可以。 承德在我们公司，我印象里面还有签约客户呢，也做过，但是可能会涉及到一部分这个远程费用啊，具体的也可以和我们的销售人员来沟通， 到店聊吧。 对 啊， 对 这个。这位小鲸鱼啊，您发来的名俩字没一个认识的啊。这个说咱们全包园有最低的平米数限制吗？ 我们有最低的平米数限制，最低的平米数是通常是71平米啊，71平米，两居室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之上的都没问题， 之上的都没问题， 我们三四百都可以， 对 吧？ 没问题。 好的， 桑德拉菜菜说了，我是一平房，想做二层的阁楼，这面积怎么算呢？ 这个需要把阁楼做好以后，我们按照实际测量的面积，您家的装修面积，然后除以 0.75 来计算您的这个装修面积啊。那如果说咱们的常规客户正常拿房本就可以计算这个装修面积了。 哎，那我就多问一句啊，比如说我们家是别墅， 对， 我们一层我觉得挺好的，但是二层吧有点老了，有点旧了，我现在想换一下。然后我也觉得咱们家的那样板间其中有一套跟我们原来那装修风格挺一样的，我只做二层能行吗？ 这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因为别墅施工通常来说比较复杂。那您如果说只做一层的话，那看看这一层涉及到哪些内容，是不是涉及那个卫生间呀？然后是不是涉及您家比如要是地暖的话，还要涉及到地面的一些施工的工艺做法，啊，包括墙面，对吧？还有在施工过程中会不会对原有的一层或者三层的室内环境造成污染？或者影响他的这个居住条件，这个都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 反正也是到店聊呗， 对 吧？对，每个人可能情况都不太一样。这个似喜非喜含情目问了，咱们全包园是大厂家吗？ 全包园，首先全包园是大品牌，因为全包园其实来自于有21年装修历史的叶之峰集团，他倾力打造的一个专注整装的这样一个子品牌。虽然全包园只有一年的这样的一个历程，但是呢他的母公司是一家有21年经验的老品牌，大家可以放心。那全包园合作的建材品牌也都是一线的大品牌，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瓷砖的马可波罗啊，东鹏、伊诺等等等等，这些大家应该都听说过。门，榻榻木门啊，然后包括地板，我们还用了进口的瑞士卢森的地板啊，等等等等，包括洁具，像法恩莎，还有航标，还有惠达，都是一线的大品牌，所以这些品牌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它的质量和款式。 这个虽然这周日全包园刚一岁生日，就刚满一岁，但是人家马迷很厉害啊。人家马迷是，对吧？业界 你看马迷，我还得反映一下马迷啊， 妈妈 啊， 人家妈妈非常的厉害啊。所以这个大家放心啊，因为确实因为能跟我们节目合作的，虽然我们节目也是新节目， 对， 但是呢，因为这个我们的 boss 啊要求非常高，我们都是实地看完了之后说，好。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能和您合作， 是这样的。所以但凡只要从我们这平台出来的，您就放心啊，放100个心就可以了。啊，征说了，刚才回复了全包园，看了那五套样板间，感觉好像没有中式的风格吗？那个圆圆来介绍一下，咱们目前的样板间当中有没有中式风格的？ 有中式的风格，而且我们不止一套中式风格，而且其中还有一套是实木家具的中式风格，名字叫做伊兰雅舍。 我刚刚都给他回了。 哎呦，真贴心， 特别贴心， 真贴心。说到实木，咱多聊点呗。现在好多家具都说自己实木家具，但是说句实话啊，实木家具虽然叫实木啊，但可能环保性也不是说都达标。咱们选的实木家具是什么样的实木家具？ 这个我来解释一下吧。就实木家具其实有几种分类啊。我们有些时候有些商家为了打擦边球，所以把一些板木家具也称为实木家具啊。但是呢，全包园我们上的这三套实木家具，大家到我们展厅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的实木家具这么来说吧，从面材到基材，或者说是从表面到框架。啊，抽屉打开，您看一看这个侧板是不是实木的啊？这样的话，如果它都是实木的，才能称之为是全实木家具啊。否则， 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就比如说一抽屉，然后外边什么都是所谓实木啊，都是实木的，但是它里边那些板啊，或者它的隔板啊什么的，都是三合板的，那也不能叫做实木家具， 那就不能说是全实木家具 哦。 对。这个有些细节其实大家一定要关注到，那么一定要看它的这个材质，表面材质还有框架材质是不是全实木的。 咱们保证是全实木的。 对对。 好啊，好，这就您放心啊。浩儿妈又问了一个问题，紧接着问的说，咱们算那个999每平米是指建筑面积呢还是实用面积呢？ 是建筑面积，就是您家的房本面积， 房本上的面积。 对， 好的啊，这个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问一下啊。 嗯。 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回复“全包圆”这三个字，您就能看见啊。今天我们只放出了，就是您能看到的是五套样板间的一个大致的一些照片。 嗯。 如果您想到实地的话，您建议您直接就是在您导航上搜索“全包圆”一打啊，就跟着就可以过去了，或者是您可以先打个电话400-606-8866。先预约一下啊。好，接下来呢咱们继续，还是请圆圆呗啊，继续来跟咱们介绍一下咱们生日月的其他的一些情况。 嗯，刚刚只是说了实木家具，没跟大家具体的描述。 好， 如果您不方便回复全包圆呢，我现在跟您说说，您听着就好了。 行， 我们实木家具呢有三有 3000多个 有三款不同风格的、 啊、 样板间。第一个呢就是刚刚大家问到的那个中式风格，这一套是比较经典的，它叫宜兰雅舍嘛，听上去就比较儒雅啊淡雅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一套呢，就是我们这个月刚刚在生日月迭代更新升级的，原先它的风格是简美风格，在去年的时候在双十一我们推出的限量优惠的实木家具优惠团购的那场活动当中，它的名字叫做简美情怀。然后现在它升级了，因为全包圆这个月是 party 模式，它叫简美派对，简美 party， 对，就嗨起来了。 这个是我喜欢的那一套， 嗯， 就是那个简美派对， 嗯 嗯，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就是它适合那些有极高的生活品味， 哎呦喂， 嗯，对生活和对自己的工作都有着明确的定位的这样的成功人士， 嗯， 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会喜欢这一套。当然浩洋喜欢的是宜兰雅舍， 对，不是我喜欢的北欧，一看、 哦、北欧 一看就是帅气多金 啊。 对吧， 来来圆圆接着介绍。 好的，然后在这套样板间里面呢，我们在同一款风格的样板间里面分别展出了两种颜色不同的家具， 嗯， 对，分别是白色浅釉款和深色的木纹款。那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想的会比较多，可能会针对不同的年龄的消费群体，还有不同的户型，大家可能有不同的颜色偏好，那这样您不管是选浅色还是深色都可以满足您。 哦，还有呢， 另外还有一套呢，就是浩洋喜欢的那套北欧风格的， 哎， 对，这个帅气多金的那些那个消费群体选这个的真的挺多， 是吧，你看看 他就是那种北欧的那种随性洒脱自然不羁的那种风格， 你看看， 而且 没事你继续说， 你别看着他说这个风格好不好，这是他的风格啊，嗯啊，咱们那个屋子的风格也是这样的，是吧？ 对，差不多，北欧嘛。 嗯、好，嗯，真会说话，来、 嗯、 接着聊。 这三套实木家具样板间的风格给大家说完了， 嗯， 那我再说说那几套全新，就我们这个月全新发布的那几套新品样板间。 好的， 其中有一套呢，它是全屋的功能家具， 嗯， 它的名字叫做智美空间， 嗯， 它是主打收纳的一款新品样板间、 嗯、 在床底下是带床箱的，而且有一个压杆便于您抽拉，在您的那个用餐的时候，您的餐桌也是可以变大变小的，像个金箍棒一样、 嗯、 在沙发，我们的沙发是可以拉出来变成一张双人床的，如果有朋友过来家里小住的话是完全可以满足，没有问题的。 嗯， 那你想象一下，你的床下面的空间如果全部被利用起来的话，你过去的衣服呀还有被子呀完全可以在那儿解决， 嗯， 你的收纳空间顿时就提升了90%以上。 嗯 嗯，所以这套是深受中小户型的消费者喜欢的一套样板间。 嗯， 还有一套呢叫做罗马假日，它的风格是青欧风格的。罗马假日有一套有一部同名的电影是很经典的嘛、 嗯、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可以现在脑补一下那个画面、 嗯、 您把生活过成了电影，那具体的呢我就不再说了，其实我也说不太清楚、 嗯、 您还是得到我们店去亲自的感受一下体验一下、 嗯、 或者呢想了解更多可以拨打400-606-8866、 嗯、 让我们的家装顾问来给您做进一步的详细的解答。 嗯， 除了这个还有 这套家具呢，这套样板间呢叫做灵动音符，它也是非常受年轻人的喜欢，因为它全部的家具表面是经过烤漆处理的，就好像钢琴的表面似的，就是一进到这个样板间的感觉就是特别的通透，然后特别的立体，所以非常受年轻人的追捧，然后您如果觉得我还是表达的不太清楚的话，可以打电话400-606-8866，让我们的家装顾问来给您做进一步的详细解答。 原来说的特别好，这也是广播的魅力，语言的魅力，就是跟您说完了之后呢，您会有很多的遐想， 没错。 但是呢，很多朋友，尤其是装修的朋友啊，就是装修是一件特别实实在在的事儿。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哟，你们口吐莲花似的，说的花里胡哨的，有那么好吗？所以我就是一个比较实在的人。 哎， 您到现场去看看，您就知道圆圆说的好在哪儿了。而且呢，每个人可能对审美他们的就是不太一样啊。里边呢，基本上我觉得这九套样板间涵盖了所有您可能现在去装修房子几乎所有的风格了。除了什么呢？我觉得你们就差一套工业风，就是现在特流行的那种工业风。就什么我就全是简装，恨不得管子我全都给你漆成黑的，然后全都露在外边。这是很多现在小年轻特别喜欢的那种风格。除了这种工业风，其他所有的风格几乎全部涵盖了。 是， 所以您一到那儿之后，您就发现，哦，我未来的家有可能就是其中的某一套的样子。这个您可以大可放心。所以呢，还是就是到现场去看看，可能您的收获会更多啊。另外还有一个也是大家可能会非常关注，哟，今儿的时间可能不太够了。就是这个质量的问题。因为说了这么多，刚刚蔡总也说了，说咱们用的合作的一些品牌全部都是大品牌，大家会问说，那这些大品牌是不是有品牌肯定它的环保啊各方面的都是会达标的，还是在全包园这边已经帮我们把这些事情全部搞定了，您只要到了全包园选的所有的东西一定是环保达标的了。 对，这个可以给大家保证啊，就是来全包园选的这些品牌还有建材产品，都是经过我们全包园团队把关过的产品，而且在物理性能还有化学性能方面完全能够让咱们的客户朋友们放心，并且我们在我们的负一层材料展示区把我们合作的这些产品的检测报告也全部都公示出来。您有不放心的，或者您觉得我们说的说不到点儿上的，您可以自己来查阅这些检测报告。 好吧啊，打电话约一下时间，400-606-8866。再回答两位问题啊，有一位真的是这位朋友可能有点生气了，他说为什么外地不可以啊？慢慢来，慢慢，人家刚刚一岁啊，等人家两岁的时候 能跑了， 哪儿都可以， 是是是， 全国都可以。这个心灵之使说了，说我家的房子是62平米一个两居，这个能装吗？ 可以啊，没问题。这个62平米的两居，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按照71平米的起步面积去计价，然后呢，您如果有一些不需要的产品，我们可以做减项，把这个价钱给您减掉。然后具体的话，我觉得您就拨打400-606-8866，问一下我们的销售人员吧。 就是您去算一下价格，看合适不合适啊。Human 说了，999是包含设计吗？另外灯呢，着陆线可以装修吗？在怀来附近。 怀来附近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他说这个逐路线好像我还有点印象，应该还没到怀来。怀来的客户我们也是做过的。 他问了说999包含设计和灯具吗？ 包含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电器，我们还送电器。 哎，好，您记着了吗？啊，就加这些。另外呢，在咱们的电庆月的时候，您总价加1块钱就可以得到好多东西。这个您得反正得抢啊，因为那个名额确实有限。好吧，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全包园的问题也好，包括我们的节目的问题也好，全包园的您就去找全包园去，400-606-8866，或者导航搜索全包园家具，您就可以到那边了。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是直播时段，咱们都可以聊。非常感谢两位今天跟我们的分享，谢谢两位， 谢谢。 我是夏明， 我是浩洋。 哎，接下来的节目是开心茶馆，咱们下周再见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